没我王大雷。 小品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男老师为教师女友出气打伤学生，现在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大雷， 嗯， 你说要是洋洋，比如说在工作上受气了的话， 嗯， 他的主管领导一天到晚骚扰他， 什么？这是受气吗？这是受气吗？这是违反法律啊！骚扰，哎， 这个女领导真的是。出于什么用心？ 对，嫉妒，嫉妒。 杨洋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用语言来骚扰他。 嫉妒，一定是因为他这个长得比他漂亮， 就 找茬儿，找他理论。 哎，你比如说，经常啊有这些，杨洋终于不堪其扰了， 嗯， 回来跟你抱怨，把这些一肚子苦水都跟你说了， 嗯， 你听完之后你什么感受？ 安慰他，气愤填膺，当时这个火腾腾我就上了， 哦， 唰，我就给自己安静下来，这不能冲动啊。我得赶紧安抚杨洋， 明白了 啊、哦，他不听，是不是一下就安静了？ 王大磊心里那块窝囊废起作用了， 这怎么叫窝囊废？我刚才说，这叫沉着冷静，遇事不慌。 遇到险情，那个堵鼻前行是吗？ 我这防火知识是吧？我说我心头的怒火腾腾就上来，但是马上得平复下来。 哦，为什么？ 不能做冲动的事情。 对， 哦、这一定还是要。按照法律一步一步的进行， 又涉及到法律层面了。 法律层面， 对，什么方面？ 法律层面。 哦，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杨洋这还堵着气呢。 我劝他。 哦，你 我现在把这火得安抚平整了。 杨洋就说：“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呀、 啊。”受气的可不是你呀、啊。 排解，咱们先吃点好东西。 哦， 咱们先排解一下， 让他开心，转移视线。 哎、又吃凉白薯啊？ 咱们今儿夸热的， 就黄豆。 喝热茶， 你们家都这么吃东西吗？ 抹酱豆腐， 这不气得等等就上来了。 杨洋说呢，你看他明天还得这么对我，他后儿还得这么对我。 那我找他去，我找他去。 这个时候王大姐就劝，明天后天对付你也没事啊，转脸到星期六、星期天了，你能歇两天呀、啊？是不是 王大磊？ 这时候王大磊那块窝囊废啊，又发挥作用了。哎呀， 你才窝囊废！ 我就说这能息事宁人。 对，你是以和为贵， 不能干那个超越底线的事情。 嗯， 对。但是人家触犯杨洋的底线了， 杨洋哭了， 对，哭啥的哭啊！这怎么了？吃油葫芦呢？ 不是，这越想越伤心啊！我招他了，我惹他了。就是我就不放呢，给我添麻烦，说我坏话，到处给我穿小鞋儿。 那这个领导太不像话了，咱们得给他写检举信。 对， 王姐，我找理论去，我堵着门，我问问他。 啊、哦，你要替我理论？ 他是这么理解的 啊？不是，你说王大磊，你是不是要替我理论？ 我是替你理论。 你真去吗？ 我这他当然。 王大磊听完这话，拿着棍儿就走了。 哎， 你杨洋，你放心，我到他们家，我杵窝子，嘿，我就杵窝子了。哎， 杵窝子好像是说自己的吧？ 哎，就拿着棍儿就去了。 在外面溜了一圈呢，王大磊拿着棍儿又回来了。 对，因为他怀里那块窝囊废又起发挥作用了。 杨洋，我是这么想的，这件事儿啊，你看他能把咱们怎么样吧？ 对， 说也就说两句。 是掉块肉，掉块肉还好事，还减肥呢。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冷静吗？出去到院里，我拿这棍儿，梆梆梆给我三下，立马清醒了。 杨洋，你 看看我这调解工作不白干吧？ 哎，咱们要掉块肉，减肥了还美了，你说气不气人？ 对， 气不气他？ 气死他了！ 他要是再说咱们再掉块肉，咱们 再气他们，直到气死为止。 你不是一直都想减肥呢吗？ 对、 啊，一直在想怎么能帮助你很好的哎完成这个任务。现在我觉着我能放心的交给他了。 我交给谁了？ 反面的事儿一下成了阳光的正面的事儿了。 哎，积极向上 啊！杨一听以后，怎么说呢？百感交集。 你看看。这就是心情里已发生变化， 上下的打量了你。 我估计是考虑先打你哪儿呢？ 不还有亮的吗？ 啊， 怎么冷笑热哈的？ 哎呀，这个好事儿，好事儿， 甭管真笑假笑，哎，笑久了自己心情也会好。 对， 这就是心理暗示。 而且即便是假笑，笑的时间长了，它就能变成真笑。 哎， 我是真笑着你啊， 怎么还有个顺字呢？ 我顺着你呀、啊。 哎。 杨洋，你想怎么着、啊？ 屁呀！ 什么掉了？什么掉了？ 可能是你眼镜掉了。 怎么这么大事儿、 啊？你那大眼镜掉了， 可能碎了。 那都碎了，还碎了， 纷碎呀、啊！